城寨俾人嘅感覺係亂七八糟，當然更被視為香港三不管嘅狗犯之地。事實佢哋有自己一套秩序，呢個亦都係最吸引人嘅地方。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邝荣雪。 嗱，頭先咧就講到呢個拉布嘅問題。 嗯， 我覺得咧，民主黨嘅人咧，特別喺議會裏邊坐得耐嘅人， 嗯， 就經常咧就誤會咗，而家仲係英治時代嘅立法會。 嗯， 英治時代立法會又好簡單嘅，大家所謂有個遊戲規則。 嗯， 所謂願賭服輸，你就可以 move 你嘅修訂案。 嗯， 但係當時亦都冇分組點票呢啲乜撲街嘢嘅。然後你過到的政府就會認輸。 嗯， 試過有一次不認輸就是劉千石辭職的次， 啊， 即過了修正案之後，咁咧嗱，呢個就是所謂當時的議會遊戲。 嗯， 在九七年之後咧，呢，這個英治的議會文明已經不存在， 嗯， 而家是一個叫做強權壓倒理性的時候。我夠票我就過，你看財委會陳建波就是一個咁嘅例子。我都費事理你， 仲有支持阿吳亮星嗰啲啦。 你要記住，立法會嘅主席、內務委員會主席，嗯，到今次嘅法案委員會主席，到提出法案嘅蘇錦良，都係同一個政黨嘅， 都係民建聯。 曾玉成係民建聯嘅，梁君彥就琴日去咗個經民聯嘅， 嗯， 跟住呢個法案委員會就陳鑑林係民建聯嘅，跟住提出法案嘅蘇錦良係民建聯嘅， 係 你同佢講咩理性啫？係咪先？ 係。 呢個係根本係幫派嘅鬥爭嚟嘅，呢個 魔鬼隊嚟嘅呢隊， 係啊，強雄球證又係佢，跟軍醫又係佢，掃街嗰個都係佢， 係 連球場執波嗰個都係佢， 個龍門都係 明明你輸緊嗰陣時候，佢慢慢執， 係 就係佢啦。 嗯，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多時候我明白議員論政，即係我自己做過即係議員助理咁多年， 嗯， 都希望係以事論事，係， 嗯， 講理性，講政策嘅理性同埋討論， 係。 但你要亦都係審時度勢，知道而家香港嘅政局係一個咩存在一個咩大環境嗰度， 嗯。 如果你同佢係講政策理性嘅話咧，你要 assume 對方都係同你講理性。 係， 我覺得呢個 assumption 你會令到自己咧係處於一個好惡劣嘅境地， 嗯， 因為對方就講政治而唔講理性， 唔講強權咯，講大隻咯， 夠票就去啦，啊。而你要記住呢，這個特首係專以鬥爭為綱。 嗯， 而佢每一樣嘢，如果佢可以過到關嘅，佢， 嗯， 都會抽乾你水。 係啊， 創科局過完，麻斬斬。如果咁你都唔去懲罰，喺政治上要佢付出最大嘅代價，啊。然後你翻翻去英治時代咁嘅方式去同佢論證嘅話咧，咁，嗯，你真係人哋係打泰拳禮，你咧就綁住手， 真係綁手嘅 咧。係啊，淨係可以出一隻腳， 係， 啊，但係咁樣同人打喎。喂，咁你點解嗰啲即係我覺得？衝擊長毛那些我就不知道是什麼人了，但你說其他不要說只是那班人，另外那些人很多都很興奮的，其實對於今次泛民政黨的取態， 是是 我覺得你問我 文思潮都出聲啊， 就算過不到又如何啊，嗯，你就告咯，你夠膽你就告咯，你那些版權持有人， 嗯， 你就等那些網民來圍你咯， 嗯， 等市民來去包圍你咯，是吧，唯有就是自己維權而已，去到這樣的地步 包圍 TVB 這樣，如果 TVB 去出聲， 是啊，你夠膽就告咯，而家個問題就係你而家俾政府賦予佢刑事檢控嘅權力就絕對不能。 嗯，嗯， 無論即係好似你咁講，就算你去到美國咁嘅 一模一樣 同樣嘅標準都，因為你是一個獨裁嘅政權，係冇意思嘅。人哋係一個民主嘅政體，等於英治時代一樣，有葉錫恩，因為葉錫恩可以投書俾倫敦嘅《泰晤士報》， 嗯， 甚至係工黨親工黨嘅《衛報》，走去督殖民地政府背脊。而人哋嘅母即係殖民地嘅母體英國係一個民主嘅政體啊嘛， 係， 所以佢唔會做一啲好核突嘅嘢， 嗯， 去夾硬去走去炒咗，唔中意報館邊個人炒咗佢，唔中意呢個就炒咗佢，走去封人哋嘅書店等等呢啲咁嘅嘢，係， 嗯， 唔可以咁做啊嘛， 係， 你個冤情大事先有用啊嘛，先，嗯，至向到殖民地嘅官僚施壓啊嘛，因為你個母體係民主國家啊嘛， 係， 你試下你個母體係中國啊， 咪就而家咁咯， 咪咯你投咩数啊？ 系咁， 你去《环球时报》投诉梁振英啊？唔系， 写信去《环球》 系咯， 投稿去《大公报》 唔系啊，写信去《人民日报》投诉呢个梁君彦啊，投诉呢个陈建波剪布啊，系嘛？笑到你面黄都似，所以今日错晒我就系话， 英治時代所建立嗰套議會文明， 嗯， 在中國人的社會是不 work 的， 嗯， 本來沒有共產黨這套這樣的以我為主， 嗯， 沒有梁振英這樣的打手呢，都還可以呢大家扮個紳士，打個布袋， 是 吧？女士就可以穿套這個套裝三裙扮律師， 嗯， 是吧？但實際上現在不是，現在，嗯，現在是大佬出面紅衛兵來的， 是啊，還要偉大反 面裡面一個老毛來的， 是啊，是啊， 不是，跟著你跟他說政策理性，我覺得不是嘛。當日湯家驊退黨亦都講出一樣嘢，佢就話公民黨委派佢同政府傾呢個版權修訂條例，而佢同政府達成咗協議之後，佢嘅黨友陳淑莊， 嗯， 就一個一尾十出嚟反對。嗱，呢個亦都係第一，湯家驊都 stupid， 我覺得公民黨更 stupid。個原因就係咩呢？你要睇嘅係睇嗰個政治環境， 嗯， 你要記住你嘅對手係梁振英啊，佢， 嗯， 係講政治先嘅，唔係講政策先嘅。如果你唔係同佢 at the same level 去睇問題嘅話咧，你一定蝕招嘅其實。 但係唔係嗰陣時湯家驊嗰陣咧，係咪梁振英未上台嘅？因為佢2011年開始嘅，係啊， 2011 第一次諮詢嚟嘅， 第一次諮詢係2011。 咁所以嗰陣時做雕咧就係同阿曾蔭權做嘅。 但我覺得你再之後到林鄭英上台嘅話，就唔應該再傾噶啦。我覺得 scrap 咗佢就算了。 係， 你問我認識嘅政務官啊， 嗯， 大部分都覺得冇立法嘅迫切性嘅。 嗯， 呢樣嘢係 佢就話咩咯？佢話因為美國就已經話將香港擺咗做一個版權嘅 watch list， 即係話呢度香港嘅法例太落後啦。 咁，就是，你咪用翻美國嗰套咯，我就話 係先抄人哋嗰個咪得咯 ，fair use，fair use， 咁你滿意啦，係 咯係咯，照抄你。 點解你又自己搞套咁保守嘅出嚟咧？ 係喎， 哦，又唔明嘅喎，真係我覺得。如果你話完全係由 trade 嗰邊引起嘅，咁， 嗯， 我就想問一下啦，究竟香港喺版知識產權交易裏邊，嗯，我哋嗰個貿易總量或者嗰個交易額， 嗯， 或者經濟對 GDP 影響幾大咧？ 咁，嗯，相當少啦， 啊，我真係唔知啦，係嘛？起碼我認識嘅人咧，大部分都係用盜版嘅， 同埋嗰啲業界都係其實佢都係即係 license 外國嗰啲嘢嘅啫，佢都唔係話自己 create 一啲嘢出嚟嘅，即係佢都係一個代理，代理一啲歐美版權，譬如話嗰啲電影啊、剩啊嗰啲咁樣。 咪就係 Hello Kitty 啊嗰啲咯 ，Merchandising 嗰啲咯，係 啦。 喂，你講夠強國犀利，頂你自己整個迪士尼樂園，山寨迪士尼樂園都得啦。大佬個白雪公主又煲煙嘅，個七個小矮人大佬高到啊， 是 民工嚟嘅， 跳跳虎條尾喺前面。 係啊，嗰，那個叮當大佬又瘦又長， 仲有嗰啲蛋糕啊，唔好忘記叮當嘅蛋糕啊。 咪咯，所以我就話你要搞呢啲咁嘅嘢。幾時搞到香港？我話俾你聽，美國要搞搞掂大陸先啦，梗係。係。佢最大經濟嘅攞喺大陸嗰度啊嘛。 係咯。 點會喺香港嗰度咧？咁所以你唔第一，我覺得個立法嘅動機唔幹邊成。 嗯。 第二，我都話啦，所有嘢落到梁振英嗰度，公眾一定有懷疑，因為呢個人不可信啊嘛。 係係係。 咁所以你冇政治信任嗱，個後果咁，你串嘴有仇必報，喂，你呢啲嘢全部都要還嘅喎。 係。 就係，是，你嘅施政。無論你的意願幾咁良好都好，嗯，我哋都當你係衰嘢嚟 嘅， 所以冇得傾喎。 嗯，但係就有啲仲係諗住咩咯，即係會諗住同佢傾咯。但係而家 冇㗎啦，而家乜政治環境？ 而家就冇啦，好在即係頭先啊，啲事都 update 咗，好似話民主黨咧都話會積極參與發言，咁啊，即係變相係咪即係會加入拉布咧？咪聽日睇下咩料啦。 嗱，我覺得你要直接去到咩咧，要。逼建制派又是咁，好像 TSA 咁，嗯，你要佢付出個政治代價，加強佢哋呢個管治集團裏面嘅 crack 啊！嗱，上次阿李慧瓊好興嘅，其實因為吳克儉咧就一睇好風葉， 係啊， 結果咧喺嗰個公聽會裏面咧，幫政府頂嘅咧就係李慧瓊，李慧瓊就仲要俾個家長媽佢，你擁你個女落火坑就好啦，你唔好擁我個女啊咁。咁就令到佢好唔高興。 係， 個唔高興嘅原因，除咗 佢都有啲唔高興添。係 啊，唔單止侮辱佢之外咧，亦都係佢唔高興啊！吳克儉啊， 出賣我。 係啊，喂，大佬，你提出政策個大佬啊，你收緊 D 八人工啊， 咪係咯， 頂你走去睇楓葉，仲要上邊係容許佢咁樣做。 係喎， 就你知唔知點解？因為佢哋覺得呢個係泛民嘅政治議程，所以佢就容許吳克儉用一種好 arrogant 嘅態度去對付佢，就唔使睬佢嘅政治鬥爭嚟嘅。咪就係咁咯。 哇！ 所以我就話梁振英 差到咁樣 嘅。所以睇問題係咁睇嘅話，嗯，如果你應該係好似佢咁樣睇，梁振英提出嘅全部都係衰嘢嚟。係就係咁咯。 係 這個就是還回給他了、用回他的方法來還回給他了，是吧？直至到他有一天公開認錯，將過去三年的管治手法造成的撕裂叫祈求香港人在他落台之前原諒他，都不好原諒，我覺得 當然不原諒 了，但是還要打多幾拳，我覺得 你要補償，你要賠償香港，老實說原諒， 即是你用這樣的手法為了你自己一己的政治目的， 不 是吧？要起樓你就起樓，你起不到你就告訴人我高估了那個建屋指標，是不是賴人司法 覆核， 賴人哋呢個唔俾你入去呢個綠化地帶起樓， 係啊， 係嘛？咁你丁屋你又唔喐，係 咯？ 琴日你又出嚟講話呢個傳統居民權益要照顧，喂，大佬，政府係預留咗幾多地俾丁屋啊？ 嗯， 係嘛？如果你攞曬嗰啲丁屋嗰啲地攞嚟起樓，點會唔夠啊？係，係嘛？你咁中意迎難而上嘛？ 係咯？ 點解你唔搞鄉下佬啊？ 係喎， 係嘛？ 係咯。嗰啲好難㗎喎，即係去到入到新界俾人淋屎添㗎喎，嗰啲會。 咁啊係咯，因為草牛。蝴蝶呢啲冇人維權啊嘛，亦都冇利益啊嘛，亦都冇人係喺選舉委員會裏面啊嘛，係嘛？唔通係只水牛係選舉委員咩？係嘛？雖然啲選舉委員嘅水平係低過水牛， 係 或者低過啲蝴蝶，因為冇腦啊嘛， 係。 但係因為嗰啲生物係冇選舉委員會成員啊嘛，佢咪 冇人代表佢， 佢咪可以走去踩入去咯。鄉下佬，我話俾你聽啊，套丁呢單嘢 係啊， 根本上啊。我就撐下梁福源嘅呢單嘢。 撐梁福源， 當日林鄭月娥係刻意討好呢個鄉下佬嘅， 就寫一封信俾佢哋啊嘛。零七年嗰陣， 零七年嗰封信，個背景係咩咧？我解俾大家聽。有幾樣嘢，第一，當時新界要發展蓮塘口岸，而蓮塘口岸係牽涉到收地， 係 大家都知道呢啲收地咧，一定牽涉到咧鄉親嘅權益。 嗯， 你冇劉皇發，冇鄉議局落去幫你手。發展局寸步難行，所以林鄭月娥最大的政治上的盟友，其實就是劉皇發。好了，那大家就梗係會挑機啦。喂，唔係喎，當時佢又走去搞新界僭建 喎， 咁樣。咁啊，新界僭建的來龍去脈咧，就源自於當時的呢個申訴專員阿黎蓮的報告書，就話咧市區同新界咧就兩套不同的標準去執法，就應該 consistent。個報告書就係咁嘅啫，佢冇話叫你入去新界執法啦，你可以調整市區噶嘛。咁但係點解林鄭月娥係將昔日嘅政治盟友棄之不顧咧？ 係咯，反面喎、啊，直情 就因為當時港澳辦已經決定支持唐英年出任特首，而唐英年係揀選咗阿林 D 九林瑞麟做呢個政務司司長。 係 咁，所以唐英年褪咗落嚟之後咧。因為佢要辭職去競選啊嘛， 係啊係啊， 咁咧 林 鄭月娥就接受咗《蘋果日報》嘅訪問，就話佢會退出離開啦，退休啦。 係， 咁因為佢就不能夠接受呢、這個唔係公開理由啦。 嗯， 我估計就係佢不能夠接受一個佢睇唔起嘅林瑞麟，騎喺佢頭上。 係， 佢繼續做發展局長，而林瑞麟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做老細。咁佢有幾個人睇唔起嘅，其實除咗一個林瑞麟。好啦，結果佢一決定唔做之後，就搞新界佬啦。 嗯，嗱呢啲嘢真系人都冇救， 也 知道呢啲咧 就亦都系從師顧忌，話俾你聽。呢啲就係咧，永遠當佢自己在位掌權，佢有嘢要求於新界佬嗰陣時咧，佢就討好佢哋。 係， 跟住到自己諗住撇啦， 嗯， 就做咗兩樣嘢。第一，新界東北發展由官地收回，然後先至再重新發展 公私合營， 就將好多蘿蔔釘嘅鄉親嘅權益咧，完全棄之不顧。 係， 第二。就是將僭建要打擊呢個新界僭建，就是咧清拆咧係超過第四層嘅丁屋，因為丁屋三層啊嘛。 係啊， 好啦，一開波跟住咪阿侯志強班友咪火燒臨門鄭氏啊咁樣 啦， 你記唔記得？跟住咧， 佢屎啊嗰啲咯。 結果僭建亦都係導致到唐英年墮馬，嗰啲僭建圖唔知點解去咗呢個報紙嗰度。而掌握全港僭建的其實是屋宇署，自有這些資料的，其實沒有人去追究，就令到梁振英當選，而梁振英就選了林鄭去接這個政務司司長。當中有沒有政治交易呢？我們只可以從環境證據去推測，除非他們兩個自己親口承認，究竟是不是因為林鄭月娥搭上梁振英而出賣唐英年，不得而知。但是就是僭建令到唐英年沒了個位置，結果選完之後又有人將 梁振英的僭建俾翻同一份報紙，所以你想下邊個最堅？我最堅， 係啊，邊個最契弟？ 好啦，一上場之後，第一個推翻的就是東北官地收回，大家都記得啦。所以東北社運點解班友咁興咧？你政府先在發展商落了釘買回先，你才有整體規劃，你才有所謂復耕啊、保育啊啲咁嘅規劃。如果不是的話，根本上在東北已經一忽一忽一忽散開曬，你做乜嘢規劃？即係嘥 Q 氣啦！但是林鄭月娥就打倒昨日之我，就將個波俾咗阿陳茂波就算了，自己從來冇解過嘅。第二，新界僭建到而家執法，大家上去網頁查一下，屋宇署究竟執法執咗幾多少單？據我所知係唔超過六單， 好少係啊！ 咁多年啦，由三年以嚟啊，根本就冇執過法，冇入去執過法。咁咪又係咯，到我坐翻喺個位啦，我又要靠住硫磺法啦。 跟住我又咪討好翻你， 咪又係討好翻佢咯。好啦，到今次到就嚟冇得撈啦，就出現套丁案啦。 哇，簡直係 一模一樣。我就係話點解歷史循環何其相似嘅咧？係係嘛？2011年又打擊新界前線，跟住到而家仲有一年，梁振英政府就完啦，又嚟套丁案啦，就去打擊呢個套丁行為。 一去到一個官道無求咧，就搞新界啦。 即是新界佬仲惨过加强。 好惨啊。 有一到无求就攞佢嚟 搞。搞你嚟鋸。 咁呢就今次套丁案啦，非丁套丁呢啲嘢呢，你问李永达嗰啲喺新界土地问题咁多年呢，佢哋知道晒嘅。其实我喺民主党做个年代呢，已经有黄伟贤啦，嗰阵新界嘅立法会议员呢，已经大家都即係耳熟能详啦，其实。咁嗱，今次當然佢針對嘅套丁就因為佢哋係做發假誓啊嗰啲咁嘅嘢啦，即係佢其實佢冇丁權嘅， 係 佢就確認咗佢有丁權，係咁樣， 跟住就賣俾即係收地產商錢， 係啦。嗱，但係調翻轉再問深一層，套丁係咪犯法？即係話你個丁權可唔可以轉讓 啊？係咪唔得嘅咧？本來話 嗱，佢而家屋宇署出嚟嗰封信就話我哋冇從來冇將你哋嘅行為合法化， 係。 因為你哋而家做緊嘅嘢係和騙啊嘛，係咪係刑事啊嘛，所以針對呢樣嘢。但我想問下嗰封信，其實係確認咗套丁呢個行為係冇問題噶嘛？ 嗯，起碼 即係當日林鄭俾佢封信， 係 而家呢班友只不過因為其實佢冇個資格， 係 就佢自己話有啫嘛， 係 即係話將丁權轉售套咗出嚟，然後賣俾地產商呢個行為 係過去冇事， 由1972年開始行之有效啊，其實係係嘛？套丁非丁呢啲咁嘅嘢， 咁即系其实衰嗰班友都系衰发假誓啫，其实系。 系啊， 其实应该系发假誓 判两年半啊，大佬。 系喎， 真系我谂下，从来未试过发假誓， 唔怪之得咁两年半 啊，系啊。咁所以点解啊刘皇发个仔登基嗰日咧， 系 就呢个689率领群臣渡河咧， 系 我觉得系安抚呢个乡议局势力 啊， 我觉得 拉一派打一派， 系啦，拉一派打一派， 啊、 因为咧。當日力阻劉皇發將呢個位置交俾劉業強嘅咧，亦都係中聯辦。 嗯， 當時亦都係希望咧，將呢個新界王所謂鄉議局喺立法會嘅代表啊， 係 功能組別裏面有一個屬於鄉議局立法會代表，就將嗰個位置交俾新界新社聯 係 梁志祥嗰檔。 嗯， 嗰檔就正正就係中聯辦嘅嫡系啦。 係 就後面就同鄉會啊嗰啲啦， 即係嗰堆新嘅 陳振森嘅補教嗰啲啦， 係 就係嗰堆啦。 嗯。 咁劉皇發就當然唔肯啦，所以臨尾咧就力撐咧就劉業強， 係阿仔 就話將個位交俾阿仔。 嗯， 咁咧就但係咧呢個表面上，我覺得啊呢個表面嘅政治聯盟咧係會瓦解。 嗯， 而其中一個理由就會借今次套丁案咧， 嗯， 我覺得就會瓦解，因為喺上次區議會選舉咧，實際上喺元朗新界北有呢個選區咧係民建聯同鄉議局爭， 係 協調唔到嘅。 嗯。 咁啊，劉業強都講過就係話，即係冇人 protect 到我哋權益，我哋就唯有新界人組織呢個新界人黨啦。 係啊，係。 咁我哋好鼓勵佢嘅。 係啊， 我都講過，我哋公開支持呢個新界人組織一個新嘅政黨，就唔好靠民建聯啦。我覺得，既然佢都保障唔到你權益， 係 係嘛？嗱，你諗下出爾反爾喎，今次套丁案，係嘛？所以我覺得咧，林鄭月娥亦都係官道無求咧， 就會玩新界㗎 啦。咁你可想而知，下一個要檢討嘅係丁屋政策啦。 係 係嘛？因為記住個丁屋政策，如果你 嚴格的去看，它不是屬於所謂新界原居民傳統權益來的、 嗯、 這個是1972年叫做 Small House Policy， 是 就是當時的這個民政司這個黎敦義、 嗯、 草擬的、 嗯嗯 嗯、背景是什麼，為什麼1972呢，就是67年暴動呢，港英成功就爭取到這個鄉紳就支持這個港英鎮壓這個部門、 嗯嗯、 但記住大部分的部門不是在北角的，其實有很多在荃灣在新界 okay， 而當時在邊界在邊境裏面呢、嗯、就是深圳的民兵，實際上已經部署了在羅湖、在這個羅湖這個深圳河、 嗯、 一聲令下就衝過來，咁所以鄉市嘅動向係好緊要嘅， 需要佢哋靠佢哋頂住， 要靠佢哋喺鄉裏面頂住嗰啲裏應外合嗰啲村民。咁所以咧，當時鄉議局嘅主流派嘅就係呢個陳日新啊呢班咧，係發聲明支持港英政府進步。咁、 嗯、 港英政府就做咗個決定，就容許佢哋配槍， 係 就喺鄉下裏面咧就協助呢個警察同埋英軍維持秩序。 嗯， 暴動之後咧就請陳日新去倫敦訪問， 係 就會見咧英女王。 嗯。 即係嗰啲酋長，烏干達酋長， 平暴有功， 係啦，即係平亂英雄啊！每人俾個標咁啦，可能 或者海灘水蓋咁樣。 係啦，咁咧就然後咧就跟住就係呢、這個查理斯王子訪問香港，就登去元朗添。 嗯， 就係呢個大波頭啊，就檢閱呢個英軍同埋陳日新一齊企喺個台上 邊。係 係。咁然後就有着數啦、 嗯， 有着數咧就係將鄉議局同佢傾咗好耐嘅，就盡快落實。當時鄉議局提出的要求就是盡快落實這個所謂丁屋政策， 是 黎敦義的回憶錄裏面講就用了七日的時間就起草了這個丁屋政策， 上帝 做 世界一樣， 所以這個什麼傳統居民權益這個是不要大家不要再信了，這個是政治交易來的，當時是 即是因為要贖回給他製造出來的一樣東 西，當然因為你想想他鎮完暴之後鄉下佬，我就說香港最實際、最能夠遊走於幾大勢力的一個政團嚟，鄉議局 係， 又可以同英國佬殖民地交手、 嗯， 又可以同中共交手。 嗯、 而你諗下，記住喎，點解英軍要駐扎咁多嘅新界？ 嗯， 市區當然有啦，喺呢個九龍塘等等，但喺錦田係最主要嘅英軍軍營嚟嘅。點解元朗啫？人嗰班有作反啊嘛，當時。就係呢班鄉下佬就係咧，一同你傾唔掂咧，一反台咧就同你喐你噶啦。 即係呢班友係其實養唔熟嘅，隨時 永遠都睇利益嘅 啫。係啦， 冇唔係永遠朋友嚟噶。所以你今日佢就話 hold 住先，劉業強嘅講法就係話，我哋仲要研究我個判詞等等呢啲咁嘅嘢，我都係 hold 住先嘅啫。所以你話梁振英佢點敢檢討呢個丁屋政策啊？ 嗯， 上次點解會有小桃園飯局啊？ 嗯。喂，嗰班友都係有份幫過你嘅契弟嚟㗎 嘛？係啦，因為嗰扎鄉議局咧，其實當時係應承咗提名阿唐英年㗎嘛。 係係， 但佢要為咗要撬走鄉議局嘅票，就要揾最黑嗰啲人㗎嘛。 係係， 所以呢個大家都扮裝聾作啞， 係 對呢件事，包括羅范招芬當日參與嘅鄧淑德呢個小桃園飯局，其實佢哋每一個人都知道嗰場飯局係為乜。 嗯。 因為阿劉夢紅安排的嘛、 嗯、 而劉夢紅知道曬嗰啲人的背景的，是為什麼要由那些人去幫手拉票啫、嗯？是嗎？ 是 他是什麼人啫？他又不是鄉議局裏面有權有勢的人、 嗯嗯嗯、 但問題就是背景雄厚嘛， 是同埋想即係新另起爐灶嗰一班新的鄉事派。 以往英國佬管治新界就好簡單，一手軟一手硬。 嗯， 軟的就俾丁屋你，硬的是咩咧？駐扎英軍喺錦田。 係。 第二是咩咧？用冚島啊各種名義咧，每到農曆新年咧就宣示主權， 是 就係個鬼佬，一定係鬼佬嘅，就帶隊入去呢個錦田啊、南生圍啊，入去嗰啲最傳統、最左嗰啲鄉市勢力嗰度咧就冚島啊， 係 嗰啲士多門口全部都聚到噶嘛， 就話俾你聽，我仲喺度嘅， 係啊，你睇翻新聞就知啦，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係咁嘅， 係 第二就係咩咧？村代表選舉掟汽油彈啊嗰啲咧就拉人， 係 咁最後尾咧就甚至將呢個元朗嘅教父啊， 嗯。 就係、是、大權，就將佢咧就係、是、ICAC 拉 嘅， 咁就成個元朗就個秩序就亂啦、嗯，就開始嗰啲上海仔嗰啲走出嚟， 係 咁其實以前就是大權嘅僆嚟嘅， 嗯， 而家就變成係一個咁嘅狀態，而呢班人咧正正就係深紅涼粉嚟， 即 係 何君堯呢扎， 同埋元朗呢扎鄉親，即係新崛起嘅鄉親， 係啊， 就以開發元朗南嘅利益、嗯、最多，你去錦田你就知道嘅。 嗯 十八鄉啊嗰啲咧， 係 全部做地產嘅， 啊、 即係《竊聽風雲三》係好好睇嘅。 係， 其實呢套戲係一套政治預言嘅一套電影嚟嘅，好似係就大家睇唔明嘅啫。其實 咁咧就即係除咗上海仔嘅造型，即係阿邦中信啊， 一模一樣嘅， 嗱一模一樣，我一睇就知啦。其實好似阿邊個都好似阿梁福源嘅，我覺得劉青雲， 劉青雲個頭啊嘛， 個頭有少少似梁福源嘅， 嗰個幾尺口，成尺口嗰個。 咁就當然你話鄉親究竟造反去到咩地步咧？我覺得就借勢發威。 嗯， 然後咧就逼咩咧？第一，保留翻劉皇發勢力喺鄉議局作為立法會代表嘅位置。 嗯， 第一樣嘢，我覺得。第二樣咩咧？我覺得佢亦都唔願意再喺立法會選舉裏邊排喺民建聯嗰度隊嗰度。 啊， 我覺得要分拆出嚟。 嗯， 但你諗下喎，鄉議局分拆出嚟，佢攞到一席嘅喎。 係。 新界東同新界西佢都有機會攞到一席。 係。 係嘛？所以你見唔到上次梁福源好勤力嘅區議會投票， 嗯嗯， 走、 嗯、 去發揮咗 K 寶嘅角色啊，佢走去監視嗰啲阻止啲人走去老人院推啲人去投票， 哦係 係係，係乜變成一個民主派？係 係， 即係好多人話喂，咁即係民主派嘅處境好艱難，其實唔係，我就話你要活用於呢個建制裏邊嘅利益矛盾， 係， 因為佢個膨脹得越犀利，嗱好簡單， 嗯嗯， 經民聯就同自由黨嘅矛盾， 係， 你咁樣走去捧。石禮謙、梁君彥呢班友， 嗯， 跟住舔笑就肯定是孫流流啦嘛， 啊啊， 因為你不准人去啊嘛， 是 啊你擺明就係特登捧一個踩一個嘛， 係咯、 啊，咁聽日舔笑我咧就會報翻俾佢， 係、 啊、點 call 林嗰陣時咧，自由黨嘅人可能不會出現， 嗯， 所以是要不斷要去叫主席點人數，呢、這個係啱嘅， 即係學 係要留佢會啊， 其實學翻梁振英嗰招，即係挑動翻佢哋之間嘅矛盾。 系，跟住我就话第二个矛盾就会出现喺咩咧？就系梁振英与官道无求之间嘅矛盾，因为官道无求又会用翻旧嘅招啦嘛。 系 系，因为佢要搏下一任嘅话咧，佢又会玩大佢噶啦嘛。 系 系啦，咁又会攞翻新界人出嚟玩噶啦嘛。 系系系， 咁所以呢个矛盾咧，系而家我觉得系会越嚟越犀利添。 哦， 你见到官道无求唔见咗影噶？ 有啊，經民聯唱喺個台度都有發 聲。有冇上唱啊？ 佢有喺度喺側邊遊下 遊下， 但係有一嘢咧，我淨見到佢將一枝花插落梁振英個襟袋嗰度啊！ 係咩？係獻花。 係啊！ 哇，咁重口味。 好重口味啊！ 大佬唔係話做埋啲咁核突嘅嘢。 係啊！ 我冇睇嗰段片啊，真係。 我有啊！ 我真係冇興趣睇。 睇咗一嘢已經真係嘔飯啊，大佬！但係嗰下獻花都係好得人驚啊！ 大佬，你成朋友已經好多人驚啦。 係啊， 但我估陸續有嚟嘅，其實跟住就到呢個咩咧，就係、是、新社聯同鄉議局嘅矛盾。 嗯， 就係、是、所謂左派。 係 呢、這個就係英國佬年代一路種落嘅一個所謂分而治之。 嗯， 就係咧鄉同左咧係兩個唔同嘅派系，大家唔好以為一樣。 鄉 係 冇所謂左定右。 係啊，冇錯。鄉嘅眼中只有嗰個多啦西。 係啦。 兩棟 係 少一棟都唔得， 係 咁就呢、這個如果跟住發展落去，我覺得咧就係、是、第一個矛盾就將會出現喺咩咧？就係喺呢個立法會2016年嘅立法會選舉嚟。係 啊， 而究竟梁振英擺唔擺得平咧？我哋翻嚟再討論。 喂，好啊。